今集同大家讲嘅系石敢当，可能好多观众朋友都有听过呢个名，但系究竟石敢当系一样咩嚟嘅咧？我谂十个人之中有八个半都系唔清楚嘅。石敢当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形态或者样式，有浅浮雕，有圆雕，有刻有八卦图案，更加有啲系咩装饰都冇嘅。只是刻有石敢当或者泰山石敢当这几个字，而平时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写着泰山石敢当的一块大石，它竖立在街巷之中，特别是丁字路口这些地方，风水冲击处被称为空位的墙上面，用于辟邪、安宅、避凶等等。亦有风水师利用写有泰山石敢当的石制摆设放在室内，用作镇宅摄邪、辟邪化煞，令屋主吉祥如意、富贵长寿等等的作用。石敢当的来源有几种不同的传说，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泰山之石。中国人传统认为五岳之中位处于正中央的泰山是众山之首，泰山山中的山神自然就是众山神之中力量最强的了，而山中的石头自然就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保佑国家和百姓。亦有另外一个传说，说历史上曾经有一位忠心耿耿的英勇将军叫做石敢当，因为战争护主而牺牲，为了纪念他就树立石敢当作为守护，后来更被升格为神。明太祖孝陵外面就有一个用石头刻成的将军像，被命名为石敢当。更有另外一种讲法，说女娲炼石补青天之后用剩的神石就存在于泰山之中，由于神石有灵性有法力，对于伏妖降魔有了不起的神效，因此神石就命名为石敢当，所以写上泰山石敢当的石头，所有妖魔鬼怪都会忌上三分的。其实石敢当的历史十分之长远，自西汉古书上面已经有记载，影响力和传闻亦都极为广阔。东亚各国亦都有关于石敢当的故事，日本传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石敢当就是其中之一了。而日本的石敢当绝大部分是来自冲绳，在冲绳路口和住家门口就有很多形状不同刻有石敢当字样的石碑。当地传说中有一种魔鬼只会一路向前行，因此日本人在门口摆放石敢当，以防止魔鬼进入自己的屋企。马来西亚的泰山庙是马来西亚人供奉石敢当的寺庙，当地人称为石砖大王。如果大家出去外游的时候见到石敢当，不妨双手合十拜一拜，始终去到人家的地头，有当地的石敢当照应一下都不是一件坏事来的。 哇，时间过得好快，最后一节了。 哇，好快就过了个七月了。 唉，你仲有一个礼拜，起码对我来讲。 为什么会有 echo 的？ 嗯，哦，吓死我！听自己把声， 咪听翻自己把声，好似 echo 咁嘅。 唔好意思，有少少技术故障啫，系啦，而家听得翻自己把声。 过咗个八月好啲咯，系咪？唔系过咗个七月好啲咯，冇咁多感应咯， 好少少咯，真系好少少咯。我最辛苦系七月十四，唔系入十五嗰晚，同埋去到七月十六，哇，好似饮醉酒咁样咯，系啦，我同佢讲咗啦，我好辛苦啊，真系，去到佢即系你哋所谓闩门最后嗰日啦嘛，其实就以我经验咧，就系、是、其实七月前一个礼拜同埋之后嗰礼拜其实都仲有嘅，咁、只不过系前后嗰两个礼拜就冇咁夸张咯。 喂，好彩我冇啲咁嘅感应嘅。 我最大镬嗰几日都过咗噶啦，其实我舒服啲噶啦，系 有啲呢啲咁嘅感应咧，真系拍嘢啊，真系大镬啦！ 跟住长期，其实我形容一下嘅，我自己咧个感受就系长期血糖低咯， 长期血糖想 同埋血压低咯， 晕晕地噶嘛， 个感觉就你话晕系。 只是限于你去某些地方或者行有什么人经过你咯。 嗯。 那你就会有晕和有头痛有痛感咯。那如果不是的话，平时就是长期好像处于这个血糖和血压同时低的时间，就是你个人会发咯。 我有个朋友啊，嗰啲佢系好敏感嘅， 嗯， 即系成个 sensor 咁啊，嗰啲感应，嗰啲感应器咁嘅。佢话一去到七月，佢真系惊啦。一来佢就见到啦，即系见到啲人咧通，即系条街咧，佢好明显咧，即系譬如你行入女人街道啦，正常啲人行埋嚟咧，隔篱如果系黐住个朋友咧。佢话直情咧，佢行过嚟嗰阵时系好寒啊，同埋咧呢啲就算系人多冇所谓。佢又翻到去屋企附近咧，佢住嗰啲咩广东道咧，广东道近住渡船街嗰啲，嗱呢度渡船街，咁啊入一条广东道，咁佢住嗰度附近噶嘛，哇嗰度你知夜晚几静啊，佢话。你一七月咧，佢话死啦，晚晚翻去咧都见到咧，好似弥敦道咁啲人咧行嚟行去咧，系啦，佢又真系最怕呢啲嘅，佢见到最惨，佢要扮见唔到啊嘛。 但系其实咧，我有其实有问过一啲专业人士啦，同埋有一啲即系叫做超高龄人士啦吓。即系直情系，即系见到已经系当好似已经分唔到人定系嗰啲朋友。佢哋话咧，原来嗰啲朋友咧见到我，即系呢啲有感应嘅人咧，佢话喺身上面唔知点样样系发出有一种光定系一个能量咧，佢哋分辨到知道你哋边啲人系可以同佢哋通到，边啲人唔得咯。 总之佢知道你睇到佢嘅，系咁跟住你嘅。佢话试过系。佢话佢初头都初佢即系见惯咗系唔惊嘅，佢试过咧就系佢见到前面一排咁行紧过嚟啦，咁佢经过，经过咗咧之后咧，嗰啲人突然间咁样 一齐拧转头， 一齐望住佢，即系佢就要一路向前望啦，个板睇唔到，跟住嗰啲系咁吊住咪翻屋企咯。 我都同你讲过啦，我之前直情啊有个女士问我， 嗯。 我知道你听到我讲嘢、哇！即系嗰个毛管洞，大家有冇试过由头壳顶落到去脚趾尾啊？ 但系佢又冇讲嘢嘅，即系嗰啲人系知道你见到佢系咁跟住佢咯。跟住一路翻到屋企咧，咁佢屋企安晒神嗰啲嘢嘅。 系 咁啊，因为佢细细个就睇到嘛，咁佢父母咧就为咗，其实佢父母咧就为咗佢拜神嘅开始。咁啊，跟住咧就安晒啲土地啊、地主啊，安晒嘅。咁啊，去到佢屋企咧门口咧就走噶啦。跟住咧，有啲就咧就企喺门口等佢出嚟咯。 我可以分享一个好搞笑嘅笑话俾你听，系七月节发生嘅。 嗯， 大家转头都可以听下。 我哋讲鬼故喎，呢个 都系关于灵异噶。大家听到会一边笑一边闹。 唔系佢系直情系成个七月都系咁。 系 跟住咧就有啲就企喺门口等，咁、要翻到屋企就冇事啦，咁佢入唔到嚟啦。 系 第二日。又嚟噶嘛？咁你唔可以 企喺度咯？ 咁你唔可以唔翻工噶嘛？ 系啊。 跟住佢又要，你谂下日会成个七月咧又几惶恐， 皇帝出巡啊！ 你谂下佢几惊？一翻工，你又 feel 到嗰人喺门口等紧你嘅。 皇帝出巡咯。 系啦，咁咧你又要扮睇唔到佢，跟住揿 lift， 跟住个 lift 里边明明得佢一个人嘅啫。 但系你硬系会觉得好，但系硬系好逼咯。 佢睇到啊， 系 佢系见到成架 lift 都系人。 喂，咁如果有啲人入 lift 嘅时候重叠，咪好惊咯佢。 吓？系啊，唔系有人唔系佢通常咧，佢一入去咧，佢又唔会企喺、那个你千祈唔好企喺啲墙角嗰度。 我企喺正中间噶，永远 系啦。佢就嗰啲人就会觉得奇怪，顶、你见到我入嚟，点死都企喺中间，你唔让开嘅，但佢唔可以让。 我尽可能系啊， 佢唔可以闪埋个 lift 个 lift 嘅隔篱噶嘛，佢唔可以黐住个 lift 噶嘛。佢觉得奇怪，呢个人呢个女仔咁怪，咁喺呢度企喺中间，咁人哋 阻住晒。 系啦，佢至多系侧侧身嘅啫，跟住咧 死都唔会去。 佢又唔会摊喺后面，又唔会摊喺成噶，所以咧 佢好彩佢份工咧就唔系倒屎咁早要翻嗰啲咧，咁啊冇。如果系朝头早啊，大镬啦！ 五点钟嗰啲就濑晒嘢。 唔系啊，成 lift 都系成 lift 都系人，你又唔让我，俾人闹噶嘛。但系佢唔知佢睇到啊，成 lift 都系嗰啲朋友喺度噶嘛。佢话佢成个七月都系咁，一阵咧又系咁跟住你，好似啲问攞食攞钱嗰啲咁咧，即系成佢，因为佢知佢睇到想搵佢帮手啊，但系佢又成个又扮睇唔到。你谂下嗰个七月佢几痛苦。 我深深体会呢个感受啊！即虽然我唔系成日，即系我都已经开始，其实已经系话我系个 sensor 系开得好劲噶啦，已经系系啦。就你话收唔收得翻呢？如果收，因为我有问过啲专业人士，佢话你如果收咗咧，就唔系永世永久嘅，你系要定期都要去做一次嘅。咁我觉得，如果你他朝有一日突然间你就开咗个鼻，开咗个耳仔，你又睇唔到，其实系仲恐怖。咁我不如系算啦咁样，咁咪即系试下而家尝试下点样习惯下去同佢和平共处啦。 当睇佢唔到咯，好似我 friend， 好似我嗰、那个我客讲俾我听咁咯。 其实周不时有阵时都会听到我听，都会听到有啲声，就系、是、其实你哋大家可能会觉得系咪即系耳仔听到咧？其实唔系噶，系脑海入边你明明好正常咁样自己喺度睇紧嘢，你会突然间有把声入咗嚟，而嗰把声好清楚，唔系你自己咯。 阿坡话佢喺咸美顿街、渡船街三四点嗰度，个球场感觉到有嘢。 哇！ 其实以前睇先新田地街同埋上海街咧，嗰度好多旧楼噶嘛，嗰啲都要倒塌噶嘛，即系冇咩噶嘛，冇冲水嗰啲厕所噶嘛，以前嗰啲咩支电筒咁啊，担个桶上去倒啊，嗰阵时有个姑讲佢成日都见到，即系嗰啲朋友好中意匿喺嗰啲污秽嘅地方，咁啊明明咧，佢去嗰度咧，行咗入去咧，佢开有啲个厕所喺个天棚噶嘛，即系佢第一梗系由最顶倒落嚟噶，冇理由一路慢倒上去又翻落嚟噶嘛，佢一定系孭住个桶行到上最高，然后慢翻落嚟噶嘛，佢试过几次，个厕所闩埋门，正常夜妈妈咧三四点咧，叫三四点先倒塌噶嘛。点解成日话倒塌咁早咧？三四点就倒塌，系啊。咁咧就拿支电筒即系照啦，又冇人敲门又冇人。那个门就闩咗啊。佢直情有一次咧，佢就一开咗门见到人踎咗喺度咧，佢以为啲导游喺度打针啊。 系啊。 点知唔系？哦，望住佢，跟住嘈一声，嗱佢踎咗喺度噶嘛。 系。 咁咪搵支电筒照佢啦，佢就冲出嚟。跟住佢谂住避佢嘅时候，已经穿过个身飞咗。 哇！ 哇！佢真系成烹屎倒， 即刻倒落个身度差啲。 因为佢有啲嗱，佢有啲咁样嘅，佢嗰啲旧楼咧就个天棚可以过得嘅。 嗯。 咁可能咧由佢可以咧喺譬如十号咁上到天棚，跟住落佢就摆低咗个桶，咁啊摆去隔篱，然后咧就喺嗰度又倒翻落去噶嘛。咁其实个桶有时倒完倒咗落去未洗噶嘛，大佬系咪先？你唔系一桶桶摆喺度，有人收噶嘛？佢话嗰个佢话嗰阵时做到夜香，我哋叫做夜香菇噶嘛，嗰啲倒塌嘅咧，我哋叫夜香菇啊。佢话见过几次，哇，都吓死啫， 不得了啊，真的。 不过仲住嗰啲旧楼又好恐怖啊，啲楼梯咧，用嗰啲木楼梯咧，夹一声就行上去。咁佢条楼梯又窄喎，所以点解以前嗰啲人咧喺屋企死咗要喺嗰个骑楼度咧，将嗰副板咧抬落嚟，根本你冇可能喺楼梯落到嚟嘅，嗰个楼梯好窄嘅。同埋好斜啊！ 逼你攞到落嚟啊，都危险啦！ 系啊，好斜噶， 一定唔会系一个人系搬得喐噶嘛？你点样？你咁窄，嗰啲楼梯一定窄嘅，咁你点样行落去？ 同埋以前 通常都掉落嚟噶啦。 同埋以前唔兴喺医院死噶嘛？啲人 屋企噶嘛？ 死嘅时候就翻屋企嗰度死噶嘛？所以 要 搭个有钱就要搭个棚，搭个棚成副嘢喺嗰度抬佢落嚟噶嘛？ 系啊， 咪有人点解会咁奇怪？咁又楼梯唔落哇？嗰啲楼梯你上。嗰啲旧楼好似斜到啊，又一级与一级之间又高，冇而家你咪高啲嘅，成尺高， 所以咪危险咯。 系啊， 心 要抬嗰副寿落嚟，真系咧唔容易咯。 依家阿 Jason 应该冇噶咯，深水埗都冇乜嗰啲倒夜香嗰啲旧楼噶啦。要倒嗰啲咧，六七八七十年楼以上先有噶啦，嗰啲楼梯系好斜嘅，好鬼恐怖。 YouTube Chairman 238 Freezone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七月去了外国会不会没了感应，是哪个啊？ 七月都有的，外国都有的。 是啊，跟着他又说有阴阳眼镜应该学法去驱赶不速之客。我觉得啦，不是个个都可以，即是怎么说呢？因为其实你学了法，我有听过有些朋友啦，他都说其实学完之后呢，你就变了好像个佢见到你帮到佢慈善家咧，佢、 啊、 反而系会更加多嚟自动投案，主动揾上门帮你咯， 仲、啊、多啲黐埋嚟添啊！你唔好滞 啊！唉， 哇，咦，时间又好快喎、 啊，系啊，今日 我哋冇照人补翻四个字嘛，做翻足四节啊嘛， 系啊， 系啦、啊。咁、因为呢排咧，我啲朋友咧啲车唔得闲，所以咧出去外景就比较困难。 嗯， 因为佢个车咧要整。咁你知道一晚去几个 location 咧，冇车又唔得嘅。我应承大家咧，好快就拍翻晒啲片噶啦。 咁 啊，今晚就多谢晒啦 ，Chat Room 啊，同埋Facebook 同埋 YouTube。喺个现场收睇嗰啲观众啦， 系啊，我想分享一个咧好应节，一七啱啱先完咗七月节咧，讲一个好应节，头先讲过话好搞笑嗰个咧，不如反正我哋为咗保底咁样样，我哋迟咗啦，不如我讲一个啦， 好啊， 咁话说咧，其实七月嗰个时，七月十四之前嗰个礼拜六啊，咁啊好搞笑啦，我。又系瞓到黄朝霸啦，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又系嗰啲一放假咧就煲剧嗰啲，然之后夜晚唔愿瞓，日头唔愿起身嗰啲人嚟嘅。咁啊，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嘅时候，我就闻到一阵衣纸味啦。咁我楼下烧，可能烧得太劲嘅就涌上嚟，因为其实大家都知嗰段时间啲天气都系麻麻地噶，都焗焗地噶啦都。咁我闻下，唔对路，好近嗰阵味。近到系好似隔篱传过嚟，咁啊后屘啦，一落到落咗床啦，起身嗰下大概一点钟嘅时候，咁因为我公共屋邨你知咁好兴噶嘛，呢啲天气一定会开咗嗰度大木门，然之后同个窗对流咁样，咁我屋企都系会有呢一个习惯嘅，咁嗰个铁闸咧，咁啊婆仔好中意拦起块布噶嘛，我咧。咁啊，起身啦，就坐咗喺个电视机前面咧，就谂住开电视睇嘅。我坐咗喺嗰个，因为个其实嗰个间隔系咁嘅，个木门就喺呢一度啦。我就坐咗喺呢一度啦吓，呢条走廊嚟噶啦，呢个系厅嚟噶啦。咁个电视喺呢度啦。咁我坐喺呢度，其实我系望到木门噶嘛。如果我咁样打侧坐嘅话，咁嗰阵时木门隔篱就我细佬个打紧机啦。因为嗰度有个电脑台，我同佢倾偈，我谂正准备同佢倾讲啲嘢时候，我拧住。等等先，点解有一排排脚企晒个门口度嘅？ 即系个铁闸盒，呢嗰只铁闸上面有块布噶嘛？ 系啊， 系咯。 我系因为我坐低咗个人啊嘛，咁我矮咗噶嘛，只可以见到布帘下边嘅嘢噶嘛，我唔会专登咁样卧高噶嘛，因为我同大家提过我颈唔系好舒服啦。点解见到一排排脚企咗喺度？我通过嗰排脚，我见到后边有个衣字筒。喺个冷巷度，啱啱烧完嘅衣纸筒，因为佢个盖系半掩嘅。咁因为通常其实我哋啲衣纸筒系大家知道公共屋邨唔能够摆出去噶嘛，佢会扣你分噶嘛。咁通常烧完之后会倒翻啲灰，然之后我哋收翻个桶入去噶嘛。我见到一排排脚咁样企晒喺度，我唔知佢中间跟住我，你记唔记得我有问过你嘅？你话啊，佢会唔会提早做七月节啊？我唔知佢中间系有冇做漏或者做咗啲乜嘢啦，我系见到一排排脚咁样样企晒喺个门口度，跟住我揦一揦啊，我后屘我即刻拧翻转身啦，咁啊过几个钟，咁啊落街食饭咯。咁啊，因为其实嗰下咧我就唔系好觉有啲，我再出去嘅时候咧我就冇见到啦。点知我啊冇嘢啦，散会咁样，落咗街。翻上楼食饭，唔系食完饭翻上楼。咁我系嗰个楼lift 喺呢度啦。咁我呢条走廊喺呢度噶嘛，即系其实一个转角位啊。我见到有个人企咗喺度。又系一个灰蒙蒙嘅人影啦。 跟住我系嗰下系今次趴街啦，唔系又排队啊嘛。 嗯， 我一行翻，咁我当冇事发生咯。咁啱又企喺度啫，一行过去，我望过去，起码密密密好似人哋排街正咁样，由嗰家人嘅门口排到出去 lobby 嗰度咯。 等攞嘢啊！呢度 我唔知佢喺度做咩，佢哋个个企喺度，垂低只手喺度，人即系一个贴一个咁样样望住门口。好彩一样嘢，嗰家人出边有个神台，有个观音向门口咯。 嗯， 佢哋就全部企咗喺度，跟住我系好彩佢冇拍埋墙咋。如果我唔知行边度嘅条路，佢哋都好叫做 黐埋条栏杆度， 都叫做几守秩序。我都仲有个位可以扮睇唔到，塞住个 hand free 喺度扮听歌、玩电话咁样行，斯斯然咁行翻屋企咯。 嗯。 你是一路行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这边呢好像啲冷气咁样呢，而家其实我哋 studio 呢边呢有个冷气，有个风喺度㗎，喺度咁样吹囉。 嗯。 咁就急急脚入返间屋啦，然之后闩埋个木门，我手仲问你做乜闩咗个木门㗎。 嗯。 我话人哋烧緊嘢，我哋闩咗个木门佢囉，唔想闻到灰入嚟。 费事都灰吹。 唔通我同你讲成班企晒出面咩？ 对。 我真心諗。你到底是烧街衣在门口烧啊，定是你真的在做七月节呢？ 嗯。 所以我那一刻我就问你，我说为什么会有人这么低能这样在门口自己门口烧街衣，因为这家人即是我这个邻居啊， 嗯， 他都挺滑稽的做那些事，嗯，所以我跟你说为什么他可能会有机会在自己家门口烧街衣是不出奇的。 喂大佬，你梗係啦，有嘢攞人哋唔排队呀。 哇，即大佬你都唔喺屋企门口呀，啊，真係。我仲咁好彩一样嘢就係我第二朝早瞓醒礼拜日嘅时候， 嗯， 就已经啲人就已经 冇嘢攞啦， 就走晒啦。 哇，佢真係啲友仔真係喺度。 你见到一排排脚呢穿过嗰排用烟构成嘅人脚，你好明好清楚见到嗰个形呢係一对脚，嗯，一对脚一对脚排到好似排街正咁样。但你透过那对脚来见到那个桶咯。 嗯，哇。 救命啊，真的。 不过过了啦，五月节有些人是啊，如果是发科都喜欢八月十五去祭那些的，不是七月十四的。 佢系，但系个重点系佢系七月十四礼拜五嚟噶嘛，系，嗯，再之前个礼拜六，我唔记得咗几多号啦，我睇翻先。系喺呢个，睇先啊。十八号啊， 嗯， 佢喺呢个八月十八号啊， 嗯， 晏昼十二点钟啊， 已经入咗七月啦嘛。 咁我唔知佢系即系提早做七月节，即系嗰十五啊定乜嘢咯。但系佢真系做完呢坛嘢之后，我闻完嗰阵衣纸味，一起身我就见到一排脚咁样喺我门口密挤挤咁样咯。我已经系专登等几粒钟我先落街噶啦。 系，不过咧，大家放心，唔系个个都好似佢咁嘅，成日睇到嘅。 我唔系成日睇到啊，但系呢啲时间真系避唔开咧。 不过咧，佢睇唔平时睇唔到咧，都唔系好事噶。到你真系俾你见到嗰阵时候，你好惊喎。嗰啲好强嘅先睇到啊嘛。 系嘛，真系攞命 啊！今晚真系多谢晒啊！现场喺度陪住我哋一齐做节目嘅现场嘉宾啦，嗰啲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啦， 冇 错。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再 同样时间再见大家， 再同大家见面啦。啊，今晚系迟咗嘅，唔好意思啊，下个礼拜会准啲，会准时翻噶啦。好多谢大家，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